成长的滋味。我笑中还有泪。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民航局发布通知，要求航空公司等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进一步规范客票销售退改签服务。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快抢红包最新版、雷霆战机等十款移动应用涉嫌违法有害，请手机用户不要下载。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即日起联合开展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严惩文物犯罪分子，切实保护国家文物安全。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获得一些欧盟国家分摊许诺后，意大利政府日前允许两艘欧盟船只搭救的部分非法移民登陆一方口岸。联合国日前发布报告指出，目前全球11亿人缺乏制冷条件，包括4.7亿农村贫困人口和6.3亿城市贫民。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据英媒报道，由于燃料即将耗尽，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已开启休眠模式，休眠时间持续到8月初。日本女演员真野惠里菜近日宣布将与足球运动员柴契约结婚，柴契约在世界杯上表现出色，已获得 AC 米兰等豪门关注。好的，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 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消失天际。

何必回针，熟悉的泪，陌生的脸，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面对面，只为了当年是写下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不想就不算，也不甜。熟悉的人远在天边，陌生的情永在眼前，不断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面对新鲜事物，很多人的直觉是后退一步，找出各种理由避免面对未知。可有多少次，我们正是用这些理由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科。让我们学会走出舒适区，不惧怕未知的挑战，快速思考并立即行动，这是让我们不错过机会的最好方式。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那灰色的地平线，飞过那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